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允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蔡依林、陶喆演唱的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 今天嫁给我好吗， 邰正宵《999朵玫瑰》， 我早已为999朵玫瑰， 刘德华、张家辉演唱的《浪子心声》。 你们要是终岁 啊 F4 第一时间， 朋友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， 徐怀钰、叮咚， 热烈的叮咚，请你快点把门打开， 林忆莲、伤痕， 女人都 站台， 我的心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。 草蜢、半点心， 不要让结果安静，从此作罢。 孟庭苇、白纱窗的女孩， 钟声响亮，我依然凝望着那白纱窗。 黄品源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， 最爱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 王菲、传奇， 只是因为在 米小子，爱像什么？ 爱像什么？ 爱像星期天的早晨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陶喆和蔡依林合唱的情歌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由陶喆作词编曲，收录在他的第五张专辑《太美丽》当中。 情歌忽然充满意义，

礼貌，躺在我的怀抱。你买给我的手表放在这个包包，已经用喜欢的牙膏，是你喜欢的味道。因为你我才看到生命里各种的美 我的意中人是

心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百璧无瑕，行事即得最乐也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 轻轻为你唱首歌，只要你听见你，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，你是我的快乐。 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没有惊动你，实在不是我所愿意，在你受罪时候离开你，过去让它变成回忆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只是我有我的原因，就怕说了出来伤害你。我 是一首王杰演唱的《只因我爱你》，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许慧欣带来的《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那英演唱的《默》，这是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当中的主题歌。 值得雨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。 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 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可能让我来填满。昨天 徐怀钰在1998年推出的歌曲《叮咚》，这首歌呢翻唱自一位丹麦歌手的经典舞曲，后来经徐怀钰翻唱之后，成了一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曲。 热一铃叮咚，请你快点把门打开。热一铃叮咚 ，Be my hero, be my knight。热一铃叮咚，请你听听我的表白。热一铃叮咚，我想和你谈恋爱。

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只为遇见橙色翻飞你的眼。千个眼，千个人，千张脸，可一瞬间看见你的眸里脸。为你痴，为你癫，为你变，而你偏偏紧紧靠着他的肩。爱恋收起神，收起魂，收起梦，正要转身又见你迟疑的眼。

时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说一句话就走，最爱